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五环五方桥到平房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量较大，其中远通桥和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分别各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加剧此路段的拥堵，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老白今天不在哈。Hello， 今天老白不在家。 至于这么高兴吗？ 也没有啊，就是说他可能有在收音机前听我们俩节目啊。 哦，好吧。 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我是郭鹏。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每次代班老白的时候，就情不自禁想学模仿一下他那句 hello， 哦， 就感觉特别带感啊。 对，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是已经习惯了他那种问候方式，然后说、听到他的那一声 hello 之后，才知道正式下班了。 那是，而且感觉整个天空都有被打开，有没有？ 那下班同时呢，来听一首歌曲，来放松一下一整天的心情，把这个片花的时间交给你。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再见工作。 就是 Goodbye Work 嘛，所以呢，我们要听一首歌曲，就是拜拜拜了。 好，我刚才很暴力的说出了 Goodbye Work， 然后才发现这么好听。 YYY。现在 拜拜。 对，现在收音机前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哎，今天老白怎么没来呢？其实我觉得他的粉丝们应该给他发条信息，因为他的身体今天有点抱恙。 那估计我们的平台应该会爆炸吧？ 对，所以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这两天的温度有所下降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还会有很多的福利要送给各位，我们稍后来期待一下。我们来说个事儿吧。 什么事？ 今天腊八节嘛， 嗯， 一大早起来我就喝了一碗腊八粥。 在哪里喝的？ 就在家里喝的 啊， 点的外卖。 我是说你一个人在家，应该没有人给你做腊八粥。我正想把这个事儿破案一下 啊。其实我也算是贤妻良母吧。 真的吗？ 当然也不是妻，也不是为人母， 看不太出来，你知道吗？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还会想吃一点那种比较暖胃的东西。 嗯、 刚好今天是腊八节，就点了碗腊八粥喝。 对，腊八粥其实真的，我觉得是需要好好来喝一下的。早上我在做我那档节目的时候、哇，就有很多人发来各种各样的图片，你知道有那种大铁锅熬的一大锅，就是有很多人从今天能够一直喝到过年的时候，这我觉得基本都够了哈。 对，而且我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就是如果说你上班的时候没有时间去给自己煲粥怎么办呢？就前两天我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那个 小诀窍， 炖锅盅还挺好用的 啊，炖盅还不错。 对，然后就是每天你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把很多东西啊你放进去，然后定好时，第二天早上在4点钟或者5点钟左右的时候，它自动就运行了 啊。是，但是呢，水一定要添够，要不然就变成腊八饭了哈。 啊，那我们今天互动一个小话题吧。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 今天我们这样吧，就让大家也别发什么腊八粥的图片了，因为可能很多朋友现在下班的路上还没有赶到家。 哎， 我们说一下，在你的家乡或者说你现在知道的有一些腊八节的习俗是什么呢？欢迎将你的答案发送到白节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嘿嘿， 福利来了 啦！福利什么呢？就是1月27号，我们这两天都在紧锣密鼓宣传的一个事儿。 没错，1月27号啊，京东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注意，是体育馆，不是体育场。上次我犯了这个错误，然后有旁边人说那天冻得能去吗？没有那么冷，没有那么冷哈。 对，那此次的现场呢，可谓是歌手云集。像我们前两天都在介绍说，还有潘玮柏， 哎，李荣浩， 对，周笔畅，还有什么 Lion 狮子合唱团，对不对哈？ 还 包括呢尚雯婕， 对， 还有迪玛希，这都是我很喜欢的哈。 嗯， 苏醒、何洁、牛奶咖啡、陈梓童，这些人都会确定登场。 哎，我们前两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每天放送的是14张门票， 14张， 今天只放送4张， 哎， 可能力度有点小啊。而且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就是在领到门票的兑换券之后，需要在26号之前用兑换券兑换门票。 对， 如果说还不知道的话，可以去现场详情问一下我们的在场工作人员。 对，其实我觉得力度也不算小了，也不是每天都能过生日，对不对？ 对。你知道，就说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会勾起他们的回忆杀，比如说听到潘玮柏的这个声音，有没有想 超回忆？好吧啊！我们现在的节目是你想跟着唱， 就是下班的时候坐在车厢里，可以跟着潘玮柏的声音来挑蜜一下。 寂寞的单身派对，仿佛没人参加，只有我会想去。我不想打扮，不是因为无所谓，只是我看到女孩不会，上次一直催。That's why, baby, that's why, 我没女友，长辈一直逼我需要多交女朋友，交好的女友哪有这么顺手？机会来了自然就会轻易到手。A party here, a party there, 实在不想说 ，Yo man, I'm here, 真的不想在这里活活受虐，绝对不是胆怯。哪个女孩真的跟我看对眼？浪漫故事我们一起演，哈哈哈哈，这种笑话真的好笑，偏偏。这个夜晚就是这么巧合。 你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偷偷的看看你，要让我等多久？爱就爱，不要有慢动作。 嘿，你走来，我走开，你又往外。怎么这么没有天理 ？Girlfriend, you better know that you fly。我不像其他男孩，永远都是那么坏。我的脸红，心跳呼吸在加速，真的应该怎么办？我看我只能摆酷。晚上戴着墨镜，却又怕超速。求你现在回头，我保证立刻回家吃素。信不信？不由你，有个神奇，眼神的交汇产生一种电流。说实在，我也不太懂，要我怎么说，要我怎么做，你才会明白我的心。You'll be looking at me, I'll be looking at you like a crazy fool。他对我打个招呼 ，of all the girls that's I really wanna meet you。 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 我，你现在到底说不说？男子汉的气不说做就做，怎么接近你我现在还在摸索，怎么办怎么瞧什么挪，但是就算他不想做你的女朋友，是他的自由，想听音乐举手。 OK 1 2 3， 千万别想那么多，决意我脚一踏，现在开始动，终于到了重要关头就要开口，这样这样的自信绝对不会失手。拍拍你的背，进行自我介绍，我叫 Will 你叫 Jill， 能不能一起 chill？ 世界上的机会通常只有三秒，现在倒数三秒，准备好了没有？这感觉到底是真是假，快点告诉我，不要随便冲动再次错过。 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哎，你好想唱歌， 我刚才已经唱了很久了，你没有听出来吗？ 我们刚才说完这个1月27号京都念慈庵的事儿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北京音乐广播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音乐会《大师与少年》。 好，这场音乐会呢将在1月28号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歌剧音乐厅来举办，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继2017年的乐团成立音乐会之后的再一次的亮相演出， 期待一下啦。 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王牌推荐， 加啦，又到每天推荐好剧的时候了。而且这两天的文娱资讯真的是非常多， 对，确实挺多的。 尤其是孟京辉的作品 啊， 最近又在陆续的登场上演。 咱们俩刚才在来的时候还在不停的在聊孟京辉的上一部作品啊， 是《空中花园谋杀案》。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部剧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俩其实有点分歧，小分歧。但是对下面这部剧推荐指数爆表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对，廖一梅、孟京辉悲观主义三部曲《琥珀》，北京站呢今天晚上会在天桥艺术中心正式开幕。 哎，这部戏的主旨就是所有的爱情都是悲哀的，但是尽管悲哀，它却仍然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美好的事情。 让我想了那首歌，我能想到，我怎么一言不合就尬歌？ 关键那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啊！ 是 爱 情， 悲哀， 爱情也是很美好的。但是说爱情当中肯定会存在正反两面，看你是怎么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定义它。 让我想起一首歌是啊，多么痛的领悟。 我们俩好喜欢唱歌，那这么喜欢唱歌，我们就来看一个音乐剧。 好， 过去五年中文版今天晚上会在保利剧院正式上演了。 哎，这部音乐剧呢，讲述的是男女主角五年内的爱情波折，这个特色就有意思了啊！我们要慢慢的来阐述一下，整部剧呢是以男女的两个视角来展开的。女主角呢采用的是倒叙，从结局演到开头，而男主角呢采用的是正叙，从开头讲述到结尾。而两个角色在中间呢，除了婚礼那一幕有一点点交错，全程并不直接互动哈。 啊，所以说这两部剧呢都是和女孩或者说男孩有关， 有点先锋的感觉。 最近还好吗？ Hola， 好久不见啦，今天忙不忙？想和你分享，我遇见一个女孩。Oh， 好巧我也遇见一个女孩，让我想定下来。她有最真的笑容，最美的想法，我100分的女孩。 那个女孩 留着长长的 头发， 穿着白色的 衬衫， 很专心听我说话。 着淡淡的美食花香，认真分析着我的笑话，谁也不应该重回她的倔强。那个女孩 说男生不要 太帅， 但脾气不耐 太坏， 会唱歌的那声催让她崇拜，开过笑就停不下来，眉毛竖直我独到一半，没想到我们会喜欢同一种女孩。 What a girl见啦 ，Hola， 最近还好吧？最近忙不忙？想不想谈谈我说的那个女孩？ Oh, oh, oh. 让我先说说我那个女孩，她最近有点怪，总是看得我发呆。上楼接电话，我真的没有办法。 那个女孩 刚刚剪短了 头发， 还是穿白色， 全身 太专心听我说话。 她的身上 一样淡淡的玫瑰花香，认真分析着我的笑话，谁也不应该宠坏她的倔强。那个女孩 说明年想去 希腊， 现在想学 吉他， 想要写一首歌给自己来唱。他的小狗呢叫做卢卡，他的生日是3月18，该不会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女孩？ What a girl。 唱歌的男生最让她崇拜， 那是她曾经说过的话，对你对我可能还对她，没想到我们会输给同一个女孩。 就当做我们的默契吧，就当做我们的秘密吧，就当做我们从没遇见那个女孩。 What a girl。 每个男生可能吸引女生的方式不一样，有可能就像方大同嘴里刚唱的，就是回想到我们上大学的那个时候啊。嗯，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和刚才你说的那部话剧很像， 对， 就是唱来唱去呢，其实也不知道他们俩是从哪条线来认识的哈。 总而言之，就是吸引的眼光不一样。就像我们今天和大家推选的这些文娱的消息，嗯，也许有你喜欢的，也有你不太喜欢的， 就是各个层次或者各层面上的东西都有。 哎，比如说下面这条，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比较感兴趣，《中国故事音乐之旅》音乐会。今天晚上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整场的音乐会呢会用中国作为主题，作为主体的线索来做啊。比如说他会讲述一些中国的故事啊，还会有一些民族特色在里边。 对，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啊。 嗯， 另外呢，由北京卫视和能量传播联合打造的最会说话的综艺栏目《我是演说家》总决赛将在本周六的21点正式打响。而经过了半决赛的很多激烈的角逐呢，最终来自于鲁豫战队的熊浩，以及楚音和来自于黄子佼战队当中的王磊、刘慧宁是成功晋级。他们将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展开终极的对决，最终争夺三强。 时间呢是在本周六的21点10分，锁定北京卫视，决战之夜不容错过。 哎， 究竟该选择谁呢？如果你看过的话， 这是一道选择。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说说腊八那些趣事儿。 火红喧哗的深夜，在对街等待，你却用一朵方便伸缩住了身体。爱这东西迷惑你，想选择题，疲惫的想休息，不 规则在打乱你心里的头绪，在抬头看着你，答案不在那里。越渴望美丽的幻想，越怀抱固执的倔强，模糊的爱最动人的模样。微笑的力量，你选择的光芒越闪亮，失去后该怎样抵挡？我怀抱在你身后等天亮。微笑的力量，好多无聊的选择在对面等待，导致错误的结果，没人说对不起。偶尔会淘气的想选择题，走过来扰乱你，调皮的撩拨你心底的情绪，再抬头看着你，答案就在那里。 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安妮她就说了，过了腊八就是年，可以在腊八节这一天呢泡腊八蒜喝腊八粥。好像他说在北京没有什么过节的氛围。 那没有啦，北京的过节气氛还是很好的。你比如说在我们节目当中你会发现吃腊八蒜的人很多对吧，反正就是总体有所好的人都应该聚在一起，对不对？ 啊，就是你在直播间说这样的话题感觉很有味道。哎，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一八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王牌未完待续。 是郭鹏 ，Hello， 我是艾科。 刚才那个模仿秀有没有很像？ 还好， 还好。 对，每个人会有 你不好意思打击到我的自信心而已。 没有，就是你知道老白有可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啊，没关系，老白知道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再一次开场？ 那为什么？ 我发现从头开到尾的时候，这已经过去差不多半个小时了。我还没有说我是谁。 那就熟悉你的人都知道你是艾科呀，因为你的声音特别有标志性。但是不知道的人呢，就觉得啊。今天这个主持人是谁？ 不是，就是因为我每天 都很想寻找哈， 都比较习惯于老白那种开场方式，他就是哈喽，我是老白，下班快乐。然后我会在旁边哈喽， 前面必须要有一个人去 Q 我 Q 你一下才 OK 是吧？ 来回到话题当中啊，我们来看，今天有朋友问说今天男主是谁？ 今天男主是我呀，是。早安音乐秀的主持人郭鹏。 对， 今天呢我在代班老白，然后你们都要去关心一下老白。老白今天稍微有点小恙哈， 小抱恙啊身体。而且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了一个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刚才在幼儿园门口接孩子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身影特别像老白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在-11度左右，天气十分寒冷，早晨出门要穿上厚实的羽绒服。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最高气温在-3度左右。气象台继续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转2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4934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7场音乐会《大师与少年》将于28号本周日晚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办。这是北京广播电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的再次亮相演出。成立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学习音乐的孩子在音乐中彼此激励，让他们在团队合作中找到强大的力量和归属感，让音乐成为他们人生中难忘的经历。Twins 和容祖儿发布新歌《全副武装》，这三位的合体居然不是一首大热情歌，而是一首热辣的快歌，这本身已经足够令人意外。《全副武装》并不是一支传统意义上的流行唱跳 pop song，吸纳了大量的电音成分，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港乐舞曲。电子国风女团 C 女团全新贺年单曲《团团圆圆》于今日正式上线，恰逢农历腊八节之际，用最新潮的电子国风作品拉开新春倒数的大幕，带给大家不一般的贺年曲新体验。秋日私语、致艾德琳、爱的纪念等诸多脍炙人口的名曲早已被观众熟悉，近距离观看一场理查德·克莱德曼的专场音乐会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儿。2月10号、11号两场音乐会是他本次巡演的最后两站，也是他送给北京观众珍贵的新春贺礼。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二环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西二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北二环鼓楼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啦啦， 继续造作起来啦。 造作为什么要造作精彩？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在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采访了一位大咖，然后他给我们分享了一下关于他专辑当中的一个概念，就是造作。 哦，是这样的吗？ 对，所以我们就说把他那个造作的精神运用到我们的片花当中。 好吧，你用一个大咖就直接敷衍了我，我也不知道造作什么意思。 还来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啊，有这个关心老白的身体健康的状况的。 是， 他现在状况很好，明天一定能够出现哈。 对。 还有朋友说，索票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索票方式很简单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然后留下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 OK 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互动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腊八节的这些习俗，以及你跟腊八的那些故事。 对，你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可以在家喝腊八粥啊，腌腊八蒜呢、还有腊八醋啊，等等等等。而且据说在陕西那边还流行腊八面。 别据说，你不是从陕西过来的吗？有没有腊八面你不知道吗？ 当然啊、好像是有吧。还有安徽，很多人说流行吃那个腊八豆腐。 腊八豆腐，安徽的毛豆腐很出名。就是安徽人本身就吃臭豆腐，它不是臭，是有点毛毛的那种感觉。那么腊八毛豆腐，估计是不是就在腊八这个月份的时候来腌的毛豆腐，有可能啊。 所以呢，今天索票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就可以编辑一下关于腊八节的这一天有哪些腊八的习俗，或者说，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腊八节有没有必要就是喝一碗粥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哎，而且今天大家有可能会得到非常好的福利哦。 你来介绍一下吧。 我来介绍。好，1月27号，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京念三的流行音乐盛典就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这一次的歌手呢是非常多，像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以及尚雯婕、迪玛希、苏醒、何洁、牛奶咖啡、陈梓童，这些人都将确定登场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送出4张的门票兑换券， 就是两位朋友了。 对， 大家抓紧时间，我们刚才已经送出去了一位。 对， 有朋友海星他说，老白去接孩子了。 你这个话和刚才那位朋友是相映成趣， 就可能他只听了一半没听全。 是974侦探社吧。 记得编辑你的答案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哎呦，你可以哦。 哎，今天配合的还不错哈。 而且今天在这个电波的上空不只是我们俩的声音，还有一位王牌大来宾。当然呢，这个我们今年设定的一个新的环节就是他可以不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进到录播间，我们把它录制出来再原音重现一下。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家乐。 原音重现。 你这盘专辑当中很多名字都特别有意思啊，影帝。 其实我最开始想叫中邪，但是中邪吧，就是我们当时开会的时候就聊过，我就会怕有一些地方放不了。但叫影帝我觉得也蛮合适的，就是他描述了那么一群人，然后那么一群有着不同生活方式和不同价值观的人。我就喜欢思，因为思是最开始就也是一个特别巧合的那个机会就可以写到这个歌。我从比赛下来之后，然后当时宇泉老师有召集他这3季好歌曲的学员，说看看能不能大家凑一凑。然后工作人员就联系到我说宇泉老师想让你写一首歌，然后放到就是一起的专辑里。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其实如果你听完这一章，我这一章其实大部分就是特自恋，都在写自己。 就很主观，你觉得？ 对，就很主观，因为我确实也是那个阶段的时候碰到了很多就是自己想不通的问题，然后也比较迷茫，就是我在选择到底要不要接着就是做歌手给自己写歌，还是说就干脆隐回幕后，就是老老实实做我工作也蛮好的。但是我又有那个梦想，我又觉得学了这么多年音乐，然后一直就想给自己一张自己觉得满意的东西，所以就是创作的过程当中自然不自然就会写关于自己的想法。然后10万个自己也是因为我觉得在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对，就比方说对父母是乖巧面，然后对爱人是哪一面，然后对朋友是哪一面。所以我觉得我想让大家都喜欢我，或者是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我，我想做到那个样子，所以我写了10万个自己。 我陪我的武器掉了4道街，几家一样的咖啡店，像他们一样随便几个一出现，五马一里就坐对面。 底线、啊、今天的话早有几遍准备了火箭感言直白的光线、啊、做梦的我更走开眼、啊、我看你怕始终露馅每天把什么讲都挂在了什么嘴边我看你怕始终露馅可笑什么假装我要的距离自己表演当梦想变成每次交的作业什么是满意的答卷当一直坚持到无所谓的终点会在乎谁的我体面听到的全部都是肺腑之言什么时候才会厌倦光线的人八卦了谁的不光线啊距离自己表演我看你怕是中了线每天把什么讲都挂在了什么的嘴边我看你怕是中了线可笑什么假装无聊的距离自己表演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Hello， 欢迎回来。 Hello， 我是国王。 刚才听到的那个原音重现当中出现的声音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叫做何家乐。 何家乐、啊，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他之前参加过很多综艺节目。如果有兴趣，朋友可以去自行搜索一下。 他自己也在采访当中说到了，他自己实际上是一个幕后的音乐人的身份，但是呢，他一直想去证明一下自己。 对，你听他的很多作品，你会很难发现。他竟然是个92年的人， 92年吗？ 对，很小，而且 还真挺小的哈。 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很轻松，而且他很可爱，就是92年的身躯当中住了一颗老灵魂的感觉。 关键是你关注的点都是什么？轻松可爱之类的，你要发现才华，好吧？ 对，才华也是很多的， 才华非常突出。 他给我分享过，就说每一个人。他可能都会有自己一个标杆在，他每一个阶段呢，他的标杆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很喜欢郭顶， 郭顶， 嗯， 郭顶我也非常喜欢啊， 嗯， 因为郭顶，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一类人了，因为他们都比较注重他们音乐当中的这种编曲跟制作性，就是他们一定要求自己的音乐制作非常好。像刚才的这个何家乐所演唱那首歌曲名叫《影帝》嘛， 嗯， 你听到后面就大编制的这种乐队当中，我觉得真的是制作的还挺完善的。 是 这个时代，我觉得，只要你有心，你其实已经不再视为是小众音乐了。像郭顶当年第一张专辑出来的时候，还是有点小情小爱的感觉。 对， 第二张就完全玩概念，但是仍然很多人喜欢，对不对？ 那张专辑我觉得是就是良心制作吧。好吧， 嗯， 我们今天聊的是何家乐，好吗？ 对，我第一次是何家乐，实际上也是非常制作方面会非常有水准的一种感觉。 对，这张专辑呢是他出的第一张专辑。其实呢，在2018年他还想出2、3、4张专辑，我们来听一下。 原音呈现。 嗯，因为这张做完其实还是稍微有一些小缺憾，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还可以，所以我2018年还想再做，因为我之前没做过，我会觉得很困难，然后就是无法达到某些高度。我今年做完之后发现，嗯，可以，我明年还想要再做，其实蛮过瘾的。其实3年前我不敢想，就是我能发展机会怎么样。我现在做音乐态度啊，就是认真，然后把能想到的都做到，啊，然后对能喜欢听我歌的人负责，啊。 好，祝大家2018年这个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然后记住一定要多听家乐的歌，多听娱乐最王牌。 关上了几杯，昨夜的后流水，怎么说不对，因为没睡，为自己流泪。却想徒走悲，这么说不对，孩子最累，咬着刺猬，急着丢乌龟，肉最软，曾几几杯，就看谁先等，谁先撤退。越是灰色难美卷，越是自以为。以为被放弃就算是功成身退，笑得太美，功亏一篑，花掉的妆要求谁陪？陪我与假面具一杯水。 这张专辑当中其实有很多值得耐听的一些歌曲，比如说我们现在耳畔响起的这首歌叫做如此， 如此特别，有一点蓝调的感觉哈。 对，你会发现它整张专辑当中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十万个自己啊，还有我们刚才听到的影帝，还有鄙人等等。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关注何家乐。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作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王牌关注， 来，我们今天关注一个事儿。 这事儿很有意思， 是关于吐槽大会的事。 上周六我就看了哈。 吐槽大会当中，马景涛很尴尬的咆哮整段垮掉，你知道吗？ 超尴尬的。上周日呢播出的这个吐槽大会，当时是请到了刘嘉玲担任主咖嘛，你知道吗？然后呢，但是你知道我当时以为谁是主咖吗？我以为是马景涛，因为第二天呢，所有的客户端都被吐槽嘉宾马景涛霸屏了，很多人都被马景涛强吻刘嘉玲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头条被吸引过去，算是伪标题，其实也没有强吻了，就是比较冲动，过去就亲了一口。然后呢，这个嘉玲姐呢，就是有一点哎，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但是其实他们俩关系很好哈。 嗯，所以呢，还有观众质疑说，马景涛不会是上节目的之前先喝了二两吧？ 嗯，有可能，感觉。 耍酒疯的感觉， 像是有这种感觉 啊， 但实际上后来他自己说也说是没有，但具体他是怎么样的表现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吴昕呢？我刚看到他快不省人事了，为什么呢？吃泡面噎到了，噎到了，我赶紧大吼：快快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快快快！哦，送医院急救去了，所以吴昕不见了。这个时候呢，我成他的救命恩人了。我只告诉我自己，你要做一个猛兽，你就要独行，就牛羊才会成群结队。所以我发誓，我要做一头猛兽，去救所有的人。 是挺尴尬的哈， 就是完全没有 get 到他的点在哪里，他到底想说什么。 但是随着这热度的上升呢，马景涛也发了这个微博道歉，而解释了自己说，我其实没有喝酒，大家误会了。我不知道这种尴尬能持续多长时间， 是反正就有点用力过猛吧。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不太熟悉脱口秀的这种形式，对不对？ 是原本说其实节目组希望他用这个咆哮作为一个笑点，一个节目的看点，但是在整个录制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紧张，就像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偶尔如果不熟悉也会紧张。 对啊，紧张很正常，但是整段垮掉，我觉得这个表现应该是吐槽大会所前所未有的 想一想，这么多年马景涛也挺不容易的，除了就之前我们众所周知的咆哮哥之外，好像没有任何的标签了。 但我觉得这个标签也就足够了，所以节目组请他来也就是想让他咆哮一下嘛， 就够吃一辈子。 只是没想到他真的除了咆哮没有完全没有 get 到笑点哈。所以我就估计马景涛当时的心情跟现在这首歌有点像， How long 到底还有多长时间我才能结束这档节目哈。 其实你如果真正看过，你会发现他之所以不好笑，其实更多可能是出在技术上的问题。 嗯， 就比如说你说脱口秀的时候你要有包袱对吧， 对， 你抖包袱，你不能把自己的包袱给抖破了呀， 那感觉是扎包袱，把包袱皮整个扎破了是不是。 嗯啊，有朋友就说觉得马景涛在现场其实挺敬业的，而且特别努力。 嗯 我们对于他这种认真和努力真的保以尊重的态度。 说的是真的吗？说实话呢， 很认真。 对，这个马景涛跟吐槽大会通过这件事情发酵之后，带来了不少的流量跟关注。 嗯， 实际上你知道，在当天呢，这个马景涛其实自己呢是录了另外一版，但是最后呢，团队没有选用，还是选用这版。最终呢，让大家看到以后，其实发现，你看这个流量，包括整个的发酵，是不是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其实他们俩谁都不亏，而且他们俩可能都会迎来第二春，不管是这档节目，还是马景涛本人啊。 这是所谓那句话，黑到深处自然红。 哎，对对，差不多就这意思啊。 这才是整个事件最让人糟心的部分啊！来，我们说一个互动话题吧。既然说到马景涛同志， 赶快，白给100块。 我们今天呢，说到一个预热题，就是关于马景涛在现场是否真的强。吻了刘嘉玲呢？ 对，是或者不是，赶快发送你的答案加上北京地区的号码发到白姐 FM。 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千万不要错过喽，稍后我们就要连线你喽。究竟是谁呢？今天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一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 九七四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7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新的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4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7点到9点，静瑜、 郭鹏 和您一起 欢乐上班路。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全球瞩目时刻，登顶荣耀巅峰。 Hello， 我是李马西，祝你今度念三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还有3天。 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华语乐坛大咖齐聚，详情关注974北京音乐广播独家视频直播平台优酷音频直播平台蜻蜓 FM。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燃爆现场，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汪星人旺财到，国华首饰鸿运高，贺岁金条压岁金钱，福运金锁，祈福金，转运珠，平安扣，买首饰到国华。 来关注一下交通情况。目前南三环刘家窑桥到万方桥东向西方向车流量较大，西三环西兴桥到紫竹桥南北双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回来。 Hello， 我是郭鹏。 Hello， 我是艾科。正在下班路上，或者说已经快到家的朋友们，今天晚上一定要记得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 腊八粥， 祝大家腊八节快乐！ 哎，大家一定要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而且呢是这个一定要保质保量的啊！刚才呢有一朋友说，他们食堂的这个腊八粥还加了一大瓢水，他当时心情特别特别不好。 而且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便利店啊买这个腊八粥，发现就像那个某品牌的那个冰激凌一样，料可能太多。 啊， 口不下来的感觉， 扣不下来哈，腊八饭的感觉了哈。 记得发送你的答案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来听汪峰在雨中。 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 在现在这个季节，你说下一场雨还是挺不切实际的，但是呢，冬天我们最期待的一场雪还是稀稀拉拉的来过了。 然后其实昨天也并没有在地面上留下任何痕迹。 对，那这两天大家也都觉得挺惋惜的，而且这一周就在上一周刚刚结束的歌手当中，汪峰也是初次演唱了一首二次元的歌曲， 普通 disco。在动次大次的节奏当中来听到了这首在雨中。 对，我们动次大次的迎接一下我们今天接通的这位听众。 好的， 也是一位我们的老听众了、 哎、 上一次也是和他失之交臂，因为他的手机好像上一次好像是选错听众，然后但是读了他的名字，就他在坐在车里的时候有种那种被点到名的感觉。 好了，来请出的是兔毛。兔毛你好。 Hello、 哎、你好。 哎，你好，兔毛。哎，是一个男生哈。 不是，你感觉听起来没有那么激动的感觉。 对啊， 我们是第一次连线吗？ 上次感觉很激动哈。嗯， 激动，刚才已经跟接线员已经激动过了。 哦，嗨。 好，准备好了吗？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哦，现在是正问正答对吧？ 对，正问正答的方式 已经不反答了。 哦， 要用正答的方式，准备好了吗？ 嗯， 好了好了，我们来 每周一至周五17点娱乐最王牌，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我都会每天送出100元现金红包，甚至累积更多。 王牌福利之白给100，快 100、200、300、400、 500、600， 我敢送，你敢不敢来 ？Oh my God！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100, it's for free and let's go. Hello， 你还在线吧？ 我还在线，怎么现在还有这还有这么长的这个前奏 啊？因为就是今天老白不在嘛，然后我呢第二次当家做主，对这个白给100块的片花内容不太熟悉。你看，请听题，准备好了正问正答，我们可是速度会有一点点快哦。 哦，好的。 好，请听题，第一题，今天是腊八节，请问泡好的腊八蒜是绿色的吗？ 是。 回答正确。好，来看看第二题。关晓彤最近主演的一部戏，头饰的造型呢是酷似缝纫机，请问这部戏的名字叫做《山鹰公主》吗？ 是。 你确定吗？你确定吗？ 不是。 这该怎么算？ 就是以这个平常节目的 标准 的 话， 就是只按第一个答案来算标准。 好吧，其实答案是凤求凰。 对。所以有看这部剧、有看这部剧吗？ 没有，我只是看过那个图片。 图片哈、其实呢，关晓彤在里面扮演的这个人物的名字叫做山鹰公主，对吧？ 对。其实我们前两天也是在节目当中说了关于关晓彤的这个造型，相信她的颜值也是能够挑战其任何发型的。 嗯， 好了， 感 谢 兔毛，谢谢。我们的节目的名字是 娱乐最王牌。 好，谢谢你，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你。因为上一次就是接通他的电话的时候，我发现非常尴尬，你知道吗？并不是他接的，然后我们以为是他叫兔毛，我们选的另外一个人也叫兔毛， 好像我有听过那一期， 对，以为他们俩的名字就重叠了。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兔毛今天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而且呢很冷静的答了一道问题。第二问题我觉得可能确实是超过他的这个平常的观看的范围当中啊。 有的人可能比较关注关晓彤最近的动作，有的人可能说对他目前为止一系列的造型不是很重视。 好吧， 最近我也不好，全世界都在逆转，人开始反向思考，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 甚至今天被找，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是不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终于剩下有一件美好，所有的悲伤尽往边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个的腿。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说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 有个 beat go slow，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 slow，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走过艰难和困惑。 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嘲，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 就在兔毛和我们今天的300块实时交币的时候， 很遗憾， 我们还是要接通第二位听友，因为他在第二题就已经失败了，所以我们第二位听友有线上阵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接通呢？ 正在连线当中，稍微等待一下。 哎，第二位已经接通了，我们听一下他的声音。 哎，你好。 Hello， 你好。 哎，这位女生。 Hello， 是 怎么 刘映辉是吗？ 啊，什么？ 怎么称呼啊？ 我是刘，我是刘， 小刘。用老白平常，对，用老白平常称呼大家的方式都是小什么？ 小刘， 特别亲切。现在是在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还是在车上？ 刚下班。 刚下班，好 ，OK。 那知道我们现在把游戏规则已经反转回来了吗？ 现在吗？ 对， 现在已经没有正问反答这个环节了，基本就是正问正答。知道我们的这个答案呢，直接来说出来就 OK 了，好吗？ 好。 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开始。 请问，第一题，郭德纲曾经打趣说，相声演员于谦有三大爱好，请问是喝酒、抽烟和打牌吗？ 是。 是正问正答呢？ 啊？ 是正问正答呢？我已经给你给了一次机会了，真的。哎，你没有听过那个段子吗？就是在说那个于 谦，其实你应该想想于谦的这个最大的标志是什么？于谦老师的标志是 卷发， 对，头发比较卷，所以呢，他的三大爱好是抽烟、喝酒和烫头。 好吧，信号有点不好，没太。 就是一看就平常不怎么听相声。 好吧，就我觉得如果他这一题跟刚才那个男生换一下，估计会好一点哈，两个人可能都会答出来，对不对哈？ 好吧，以资鼓励，把你的二维码发送过来。我给你发9.99的小红包，好吗？ 好的，谢谢。 祝你腊八节快乐。 腊八节快乐，拜拜。 拜拜。 哎呀，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就是没有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题目，在答这个白给100块的时候也是一种遗憾。 你就觉得说如果男生答这个题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 对呀，你要给我这题简直白拿好吧，我特别为他着急刚才 那稍后我们选择一道这个比较中性色彩的题问一下各位。 中性色彩。好吧。 小作业题给各位哈。 OK。 By the time I cried, I built your walls around me. White noise, what an awful sound. Fumbling by Rogue River, feel my feet above the ground. Hand of God, deliver me. Oh, oh, oh. 说听到顾鹏的声音以为是上班呢。 上次啊，这个杰克堂去早班代班的时候，有人说哟，我以为下班了，特别高兴啊， 就这种错落的感觉， 有点错落有致的感觉。 就大概上班说哎，早上那个是那个点上班，天是蒙蒙亮吧？ 什么蒙蒙亮，完全不亮好吗？ 真的吗？ 对啊，我每天都是夜里下班，然后夜里上班的感觉。但是有一种好处，就是在于当你早晨下班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光大亮 啊、哦，所以你现在是披星戴月的在工作。 哎，那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 嗯， 有点替刚才两位朋友的这个着急，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哈。 对，要留有一个作业题给大家，30秒到40秒钟的时间，请听题。在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当中，唐伯虎给华夫人下的毒是叫 一日送命散吗？ 是或者不是？重问重答的方式，将你的答案在30秒之内啊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大家好，我是歌华有限的赵飞，歌华业务缴费不用愁，电子渠道解您忧。下面我来介绍三种非常方便的缴费方式。方式一，打开电视，进入交互主页，选择营业厅栏目，可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及相关活动的阅览。方式二，打开微信钱包，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方式三，打开支付宝，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除以上三种方式，歌华有线网上营业厅、歌华有线官方微信公众号也都开通了缴费功能。您也可以利用银行的网银、银行营业厅的缴费终端进行歌华有线费用的缴纳。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歌华有线客服96196。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王牌关注， 莫名其妙今天为什么有两个关注？ 反正关注很多，就关注点也很多就是了。 刚才和大家推荐了很多文娱消息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事情。 哎， 奥斯卡提名出炉了。 是的，1月23号晚上90届的奥斯卡的金像奖的提名就要正式公布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影片《水之行》呢是以13项提名领跑，其他呢比如说包括《敦刻尔克》《伯德小姐》以及《逃出绝命镇》，还有是《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些电影呢都是榜上有名。 嗯， 当然呢，在这些诸多提名当中，有这么几个亮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一起梳理一下。 对，有朋友觉得说可以评选出最年轻，你比如说。这一届的最佳男主角入围的当中啊，有两个非常年轻的演员。 有多年轻呢？我们看 就是，逃出绝命镇当中的那个主演，今年才28岁。 28岁。 对，还有另外一部叫做那个《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男主角的年龄只有22岁。 95年生人。 是啊。 哇，95年在我们这边都说流量担当小鲜肉这样的一些名字，在那边已经开始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了哈， 所以说如果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得奖，都会打破封存了78年的记录，你知道吗？就会成为奥斯卡史上最年轻的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这个提名确实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知道呢老戏骨也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在好莱坞有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就是女性的角色当中也有很多老戏骨。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在中国你有发现，在我们的影坛当中，说到老戏骨，是不是你脑海当中出现都是男生？比如说像我差点说姜文还不算老戏骨啊，比如说像这个陈宝国啦，对不对哈？包括像这个其他的一些，暂时一下也想不起来，还有谁？ 很多 ，I'm so on。 好，我们就来说后面的。 不是， 有点尴尬。 其实还有很多最多次的一些演员。 那没错，没错，没错， 在他的电影当中都会有所提名。 是，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男配角的提名当中，有一位年纪非常大的88岁的克里斯托弗·普罗莫，他凭借电影《金钱世界》当中的突出表现，是获得了最佳男配的提名。 啊，这个其实你要知道，这个演电影的过程很意外哦。 嗯， 原来的演员是大名鼎鼎的 Kevin Spacey。 嗯嗯。 啊，是曾经演过，曾经中过这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哈。那这一次呢，这个男配呢，本来是他来演，那后来由于他有因为有些性丑闻嘛，所以呢临时换角，才由克里斯多福来前来救场。 啊，其实说在他的这个30年导演的生涯当中。有人说其实贡献过非常多的精彩的电影， 嗯， 很多朋友很多片子我们都看过，比如说记忆碎片，还有星际穿越啊，盗梦空间，非常熟悉吧， 嗯， 还有前段时间我又温习了一遍的蝙蝠侠， 哦， 就发现蝙蝠侠为什么给他塑造这个角色这么的痛苦。 你刚才在说的是诺兰，导演诺兰， 是诺兰， 对，导演诺兰这一次呢，但是你会发现他还没有得过最佳导演奖，所以这一次呢是他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他入围过两次奥斯卡，但是都没有获奖，对不对哈？ 嗯， 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克里斯托弗诺兰前两天的这个敦刻尔克呢，如果能够再次入围奥斯卡的话，也会是他第一次提名最佳导演，希望他能够摘得桂冠，才算是实至名归了啊！ 你知道，就是提到诺兰的时候，提到他的这个蝙蝠侠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笔下有很多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很强烈的， 嗯， 而且他笔下的个人英雄都是比较惨的。 对，但我觉得如果不惨的话，怎么能体现出导演的功力呢？ 哦，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点啊。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将于2月2号到6号迎来首轮演出的国家大剧院制作马斯奈歌剧《泰伊斯》，是一部有着象征意义的法国歌剧。本次演出邀请世界著名导演、舞美服装设计大师乌戈德安娜领衔打造，他将充分发掘作品的象征内涵与哲学意味，激发观众对于信仰、人性的感悟与思索。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文化中国四海同春2018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将于大年初一19点半在湖南卫视播出。国粹经典一直是华人春晚历年来的特色节目之一，今年晚会将邀请歌声甜美的杨钰莹和梅派传人巴特尔，以及华裔童声王洪祥，将联合带来创意戏曲秀。好莱坞科幻动作冒险电影《移动迷宫3》即将登陆国内院线，由中国歌手许魏洲演唱的电影中文推广曲《迷宫》MV 于近日上线。歌手王胜男最新单曲《逃避不是好出口》全网首发，这是他创作的一首充满能量的治愈系作品，诠释了生活里一个人的坚强和难过，把如何对抗生活压力的亲身经历变成一首音乐作品。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南部地区的南二环东西双向、南三环东段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音乐素描， 又来到了我们走心的6点半时间，这个时间段我们俩要化身为偷故事的人， 偷故事的人， 对，和大家分享一些别人的故事。 那一年，王菲光临了我打工的隐秘小店，因为不想让她觉得自己不自在，所以我就一直恪守本分，守在远处。当我给她上茶的时候，她看着我说了一声谢谢，那双眼睛真美。那天北京下了整天的雨，天色晦暗，他待了3个多小时，离开的时候刮着凉风有些雨，我好想给他撑把伞。王菲啊，你一定不知道那个黑裙子的女店员有多么喜欢你。 当然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歌还给了一个朋友追求爱情的勇气，旧时光，他说这晚上戴着耳机听歌睡着了，无意当中被这首歌给听醒了，听上去有一种恋爱的滋味。正是因为这种感觉，我才会有勇气追到了现在的女朋友。也许这就是音乐的奇妙之处吧，希望我们一切顺利。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王菲的《乘客》。 路口还有好多个， 一首来自王菲的《乘客》，可能会把我们拉在五年、十年或者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光。 对于很多王菲的歌迷来说，我觉得什么时候都能够听到王菲的声音，因为王菲唱每首歌曲可能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把刻度尺，会标记那年的年轮。 嗯，你就比如说她的很多歌曲比较没有那么大众化的，有一首歌叫香奈儿。 哦，香奈儿。 对， 如果有兴趣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因为我就不作为主播私房歌和大家推荐了，因为接下来是我和郭鹏推荐的时间。 播私房歌， 你先来，我先来， 你先来吧。 好，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有来头的。 嗯，肯定有来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是什么？ 它的这个来头呢，就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歌手的舞台上被张韶涵 唱过了， 翻唱过 啊。 阿刁， 阿刁， 对，是来自赵雷的一首很好听，在讲述一个阿刁姑娘的故事。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重温一下男生版本的阿刁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山顶上，阿刁的赵四门前铺满阳光，那一壶甜茶，我们聊着过往。 自由的鸟。 这首歌曲是来自赵雷的阿刁。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法去理解说张韶涵在舞台上为什么会选择一个这么冷门的歌曲， 但我觉得最后的名次和成绩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应该会去理解了， 是因为他的一句话真的让我听进去了。他说歌手如果说你非要去选择去取悦别人而做音乐的话，那还是他的初衷吗？ 嗯，有道理，而且我觉得最后还是用他的歌声去打动了人心，这也是我第一次去 听赵雷的这个版本。 嗯， 哦，我觉得这个版本还挺好的，因为我之前只听过他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成都嘛，就特别想去成都走一走。 对，他两首歌其实都还蛮有地标性的。 哎， 就是这首歌就是在讲一个西藏的姑娘。 嗯， 如果有兴趣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在明天呢会有我们的歌单抛上来。 好，接下来呢是我来推荐的来自于许茹芸的版本，其实也是刚才王菲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只是他这个版本是爵士版本的。我们来听听来自于许茹芸《只爱陌生人》。许茹芸不停地说我只爱陌生人，这是来自于许茹芸翻唱王菲的一首版本《我只爱陌生人》。 王菲那个版本其实前奏就非常好听，张亚东曾经说过，说那首歌曲只要你一听前奏，基本这首歌就全部都有了。但是我觉得许茹芸呢改编出了一种更加爵士的，就中间那一段，刚才那段配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整个宇宙都在你前面飘荡的一种感觉啊。 有很多朋友很喜欢这首歌曲，留言说今天坐在副驾驶终于可以留言了，刷个存在感，这首歌很好听哦。 是， 这是来自郭鹏的主播私房歌推荐。 主播私房歌， 来，又到我了。 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偷偷溜出来过一次， 溜了一点点， 我把它又塞回去了， 因为它是你的私房歌嘛。 对，这是来自林忆莲的《次不达意》。我们先来听歌，再来说歌。 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很像都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无心的坐视不理，无尴尬的沉默里，泪水在滴， 这是我大爱的林忆莲的一首《词不达意》。 嗯， 其实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以前英文名叫做 Communication， 就是你从它的对交流 交流啊， 你就从它整首歌曲的歌词当中，你就发现啊，语言表达到底有多重要，就学会和别人表达自己，或者说接受别人对于自己的表达。都是很重要的。 听这首歌曲的感觉就是希望你自己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能够言辞利落一点，是吧？ 这也是一方面吧。 嗯， 但是我更想说更好的表达是对于自己爱人亲人朋友的表达。 嗯，为你点赞啊，这组话说得非常暖心。 好啊，今天就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的三首歌的推荐。哎，很可惜你最后一首歌没能放出来， 下次吧，下次有机会再来娱乐最王牌玩的时候再给大家来送上，好不好？ 嗯，不要走开，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柯， 我是郭鹏， 拜拜 拜拜。 请您收听歌曲《美好向往》，作词恩山，作曲演唱周鹏。 天